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夜深了，大邓各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王焕章坐在炕头上，慈爱地抚摸着香甜酣睡的一对女儿的脑袋，对正在收拾炕铺的夫人说：哎，你看啊，如今咱们老父亲老母亲的年纪都大了，我又总是不在家，这家呀就全靠你这儿支撑着了。夫人回过了头，笑着说：嗯，家里要有急事儿，我就到永生斋去找你。嗯，可不像从前了啊，大半年也薅不着你个人影似的。春节就算过去了，我明儿啊就得赶回贵省了。哎，那什么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没得机会跟你说，这会儿我得告诉你了。王焕章说到这儿，满脸庄重看着夫人。夫人看丈夫那么严肃认真，她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坐在了王焕章的对面，认真地听着。王焕章深情地看着夫人说：咱们这个永生斋鞋庄啊，在锦石坊街有几年了，生意呢越做越大。我一直琢磨着，北京城里像内联升啊、捕蝇斋呀，那些大鞋庄都挺红火的，咱们起步晚，不能跟在他们后面转。除了在北京城里做他们不做的平民百姓的鞋之外呀，咱们得把这买卖做到关外边去。夫人瞪大了眼睛，爽快地说：行了，就甭跟我这兜圈子了，你们男人在外面做的那些个事情，我们这些老娘们家家的也听不懂，你就告诉我你要干什么吧。王焕章说：我呀打算今年一开春啊，就带着杨康二弟用骆驼驮着鞋到内蒙古睢源去卖。说白了吧，就是要走西口。夫人一听走西口，眼圈顿时就红了，他咚从炕上跳下来说：什么？你要走西口？你不要命了啊？你这要把我们弄成孤儿寡母啊你？王焕章也站了起来，扶住了夫人：别急耶， 你这不是还怀着孩子呢吗？急什么呀？你这一跳，肚子里的孩子受不了啊。夫人抹着眼泪，我在通州陆河洋学堂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走西口了。学堂教国文的张先生，他的父亲就从河北汤山去绥远的路上让土匪给害的。那时候听张先生说的可吓人了，他还教我们唱好几首走西口的歌呢。没想到如今你也要去走西口了，这不要了咱们全家人的命了吗？夫人越说越激动，抽泣着哭起来了。王焕章拿毛巾递给了夫人说，你看，我开始没跟你说，我就是顾虑你难接受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现在不像从前了。康熙年间，那些走西口死在路上的人是很多，这都过去200多年了。我在马店马洋市场卖鞋的时候，我看到的那都是来来往往走西口的买卖人，没听说谁一下子回不来了呀。再说了，这男人在外面闯天下是天经地义呀。还有我这一身功夫也不是白给的呀，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什么都别干了，就等着家里边喝西北风吧。王焕章的这些话呀，把夫人给说乐了，他扑哧笑了起来。哼，去，你要真是个熊蛋包啊，我还不稀罕你呢。王焕章也乐了，他微笑着说，我就知道媳妇儿就是一开明的人。哎，再说呀，我跟杨康一块儿去，我们相互呢也有个照应。我们是跟着骆驼队走，固有保镖的师傅跟着没问题，你呢就安心地照顾好咱们这个家吧。听到这儿，夫人平静了许多，又坐回了炕沿说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我说不过你，我也知道我拴不住你。这去猴年马月的，什么时候回来也说不准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小心，这大家子人都指望着你活着呢。王焕章拉着夫人的手坚定地说，我必须得回来，你这肚子里的宝贝儿，这还等着我呢。讨厌，别贫了，早点歇着吧，明儿一早还赶路呢。鸡鸣声叫醒了刚刚入睡的王焕章夫妇，他拥抱着依偎在怀里的贤惠的妻子，心有不舍。夫人把头埋在了丈夫宽厚健壮的胸前，眼泪顺着眼角一滴一滴地从丈夫的肩膀上滑下来。王焕章爱抚地对妻子说，哎，把张先生教你唱的走西口也给我唱段吧，就算为我送行了。丈夫的话刺痛了他难以割舍的心，泪珠更是成串的往下流。他哽咽着说，这会儿我唱不出来，等送你走了之后，我教孩子们唱，我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爹。听到这儿，王焕章也是热泪盈眶，他搂着夫人温情地说，你被你心放宽了吧，等着我，我王焕章一定回来。吃过了早饭，王焕章告别了家人，坐上了马车，顺着西河的东岸往北再往西，顶风踏雪，马不停蹄地向永生斋飞驰而去了。王焕章的夫人拉着两个女儿的手，站在西河岸边的雪地上，那被寒风吹起的团团雪花打在他们的脸上，眯住了双眼。 他甩了甩头，依然翘首目送着远去的马车。马车越来越远了，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雪野之中了。哥哥，你走西口，妹妹，我实在难留。手拉着哥哥的手，送哥送到大门口。哥哥，你出村口，妹妹，我有句话儿留。走路，要走那大路，人马多来解忧愁。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，汪汪的泪水肚里流。只恨妹妹，我不能跟你一起走，只盼哥哥，你早回家门口。哥哥，你走西口，小妹妹，我苦在心头。你一走，要去多少时候，盼你也要白了头。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，汪汪的泪水肚里流。虽有千言万语，难叫你回头，只盼哥哥，你早回家门口。哥哥，你走西口，妹妹，我实在已难留。止不住那泪淡淡，一道道的往下流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经这时节，乍暖还寒，万物开始复苏了。马店、马洋市场人流涌动，商贩的叫卖声夹杂着牲畜的嘶鸣声，就好像交响乐似的弥漫在市场的上空，喧嚣涤荡，一派生机盎然。永生斋鞋庄走西口的驼队已然整装待发了。王焕章头戴青色的毛毡帽子，身穿着青色的棉袍马褂，足踏青色加厚的长筒靴，胸佩大红花，青春朝气，坚毅沉稳地坐在高大硕壮的红鬃烈马上，的双手抱拳，向前来送行的人群拱手致意道别。随着马洋市场大当家的田聚才啪啪两声清脆的鞭响，顿时锣鼓声和鞭炮声响彻了马洋市场。王焕章骑着高头大马走在了驼队的最前面，的潇洒俊朗的英姿向前稍倾，他高喊着： 田大人，多谢了，就此别过了，咱们回头再见。 王四爷、王泽民、张西贵和永生斋的伙计们列队拱手抱拳为王焕章送行。王焕章挥着手高声地喊着： 四大爷、泽民弟，永生斋让你们费心了，拜托了。 王四爷拄着拐杖挥着手高喊着： 焕章了，家里一切尽管放心吧，哎，一路平安呐！ 王焕章挺直了腰身，左手持枪，右手高举起马鞭，向天空一抖，啪！一声脆响， 驾！ 带着整齐的驼队，迎着明媚的春光，朝北奔去了。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又是马洋市场开年第一支走西口的驼队，王焕章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期望。他快马加鞭，恨不得瞬间就飞到遥远的蒙古大草原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红鬃烈马驮着王焕章已经远远地甩开了驼队了。驼队的标主哈格旺丹拍马超过了红鬃烈马，说： 王掌柜，请留步。 调转马头， 他拦住了王焕章，操着带有浓重蒙古口音的汉语说： 王掌柜，我事前忘记和您交代了，咱们骑马的要走在驼队的后面，马比骆驼走得快，马要是在前面走，骆驼跟不上，遇到打劫的土匪咱们会吃亏，咱们的视线不能离开驼队，这样才安全。 王焕章勒住了马缰绳，点着头说：哦哦哦，对不住了对不住了，哎呀，我这是赶路心切呀、哎、这一路上啊您得多多的指教啊。两匹马停在了路边，等着驼队前来。骆驼队过去了，哈格旺丹和王焕章坐在马背上，并肩跟在驼队的后面前行着。他们交谈起来： 王掌柜啊，你这么年轻，在北京城里就有了买卖了，如今又出来走西口，啊、哦，真是有志气、有胆量的人呐、啊！当时，田聚才田大人找到我，给您出这趟镖，我还估摸着，啊、哦，那得是个，年过半百的掌柜的了。 王焕章笑着说：“是啊，田大人把您的情况呢，也向我给介绍了。哎，他伸着大拇哥呀，夸您好半天呢。”从北京到归绥这条路您走了十几年了，哎，听说您师父刚把托尔老先生在走西口的驼镖行人称是刚无敌呀、啊、好生了得。提起师父刚巴图尔，哈格蒙丹的心情沉重起来了，低着头不说话了。王焕章看他一脸沉重，抱歉地说：哟，哈彪肉，对不住了，我不该提您的师父。没关系，王掌柜，我的恩师两年前被一伙土匪给算计了。那天恩师带着驼镖队刚翻过北边燕山山脉，见天色已晚，就在一座古庙里歇了宵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启程。后半夜我们睡得正香，那帮土匪将古庙团团围住，师父用身子挡住我们几个徒弟，小声地叮嘱说：别怕，可能又是燕山王那伙子人了，他们向来是劫财不害命的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不要动，我先出去会会这帮乌合之众。师父刚刚迈出庙门半步，就听一声大喊：刚无敌，你有今天，兄弟们放箭。就这样，本是惨死在乱箭之中。哈格旺丹眼圈湿润，望着王焕章接着说：杀死我师父的那伙人是燕山地界出了名的恶人，他们平时住在山上，专劫驼队镖行，他们的头目号称燕山王，会几手刀剑功夫，和我师父几次交手，他都是手下败将，他们对我师父恨之入骨。两年前的春天，他们遭到了官兵的围追堵截，燕山王被生擒活捉，死在张家口府衙的大牢里。从山上逃脱的二当家独眼龙误认为是我师父向官府告的密，害死了燕山王。他归拢了残兵败将，在燕山西侧距古庙十几里地的山谷里扛起了燕山王的旗号，发毒誓要杀死我师父给燕山王报仇。王焕章听着对哈格蒙丹说：啊，是啊，刚地镖师死的冤枉啊，一世英名就这样被他们给毁了。哈格蒙丹瞪大了眼睛，咬着牙大声地说：这笔账早晚得算，我师父行走镖行二十多年，身正影直，德高望重，没想到死在这帮恶人的手里，我这个做徒弟的此仇不报，枉为人也。一路走来， 天色渐晚了。驼彪对二当家乌木齐跑了过来，仰着头对哈格蒙丹说： 哈大哥，前面的山路有兵六子，驼队不能够走了。 哈格蒙丹抬腿跳下了马，对着王焕章说： 王掌柜，请您下马暂歇一会儿，我到前面看一看，立马回来。 王焕章跳下了马，原地站了一会儿。杨康骑着马走过来，也从马上跳下来说： 三哥，怎么不走了？ 王焕章说：前面有点情况，哈彪主已经到前面看去了，咱们稍等会儿。 哈格蒙丹快步地走回来说： 王掌柜，没有大事，这刚开春，路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净，前面那段山路背阴见不着太阳，这一到下午温度低了，化了的积雪又冻成了冰，骆驼和马在冰上行走打滑，会滑到水上的，一不小心有可能掉到山崖下去。我看了一下，拐过这段山路就没有冰了，我已经让弟兄们从麻袋里拿出了草席，这是特意为防滑准备的，已经到前面的冰路上铺去了，骆驼和马踩着草席走就平安无事了。驼镖队的伙计们拉着骆驼在草席上缓慢地前行着，王焕章踏着草席拉着红棕烈马，在哈格旺丹的马的后边向前挪动着，杨康拉着黑白相间的蒙古矮脚马紧随其后。走过了一段冰路，后边的草席要卷起来拿到前面重新铺在冰路上，来到山脚的拐弯的地方，天一下子就黑了。哈格蒙丹向前高喊着： 弟兄们，打开驼灯，拉紧驼绳，小心路滑摔了。 一声令下，驼灯亮成了一串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伙计手提着驼灯从前面踉跄着走到了队尾，弯腰捡着踩过的草席。当他抱着草席转身欲往前走的时候，手中的驼灯往上一照，光束直射在杨康拉着的矮脚马的眼睛了。 那马一惊，抬起了前腿，嘶嘶地叫了起来，他鸣叫着向路边奔去。 杨康呀的一声握紧了马缰绳，用力向下一蹲，那个马已然跳出了草席，猛踩在冰面上，四蹄一滑向山崖的方向摔去了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杨康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，大家继续前进。在驼运客店里，一行人打听着号称燕山王的那帮劫匪的消息，他们会有何打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